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儿歌的反动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一儿歌，胡怀琛。月亮，月亮，还有半个哪里去了？被人家偷去了。偷去做什么？当镜子照。二反动歌，小孩子。天上半个月亮，我倒是破镜飞上天，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。有趣呀，有趣呀，成了镜子了。可是我见过圆的、方的、长方的、八角、六角的、菱花式的、宝相花式的镜子也，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。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。景岸，小孩子略受新潮，折感往行极难，人心不古，良足慨然。然拜读原诗，亦存小诗，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哪里去了，即成全璧矣。胡先生素善改削，当不以笔言为河汉也。夏历中秋前五日，某生者景注。10月9日，儿歌的反动结束。